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金翠寒衣记》。《金翠寒衣记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戏曲作家叶宪祖。叶宪祖是明代少有的一个杂剧作家，现存杂剧24种，代表作有《金翠寒衣记》《易水寒》等，文笔优美，有一定影响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金翠寒衣记》，改写马再道，演播高红。 元代末年是个战乱纷起、苦难深重的年代，在战乱中，各种势力风云聚合，形成了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大集团。他们为了争夺地盘，加紧了攻城略地，战祸毁坏了家园，拆散了家庭，世纪离乱的生活也考验了爱情。 金相公，金相公，哎呀，张士诚的兵马眼看着就到了，淮安是保不住的，你和翠娘子啊，快走吧。 家人从外面跑了进来，喘着粗气对金定大声嚷道。金定淮安人士，出生于书香门第，为人有些书生气，此刻他正与妻子刘翠翠谈诗论词，一时没有听明白家人的话，不禁问道：张士诚，没听说过呀，哪代词人？家人一听哭笑不得，哎呀，他可不是什么词人，他只会杀人。丈夫，张士诚就是朝廷说的贼兵，如今他来攻打淮安了。刘翠翠轻声对金定说，朝廷不是说淮安固若金汤吗？家人一听他这样说，不禁叫着他的小名嚷了起来， 哎呀，金官儿，你真是读书读傻了吗？那话只是朝廷的幌子，知府老官呐，早就跑了，淮安呐，是守不住的。 金定听到这里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是闻着书香长大的，从没和别人打过架，更没有见识过战争，张士诚的兵马对他来说陌生又遥远。面对如今的情势，他不仅呆了。 金官啊，快拿主意，张士诚的兵马呀，都是吃人的老虎，入户的强盗，淮安城啊，逃跑的人呢，已经过半了，你就别等死了。 听到死字，金定呆呆地望着刘翠翠，说不出话来。刘翠翠平静地看着他，一副很信任他的样子。他与金定幼年在一个学堂读书，两人心意相投，私自许为夫妻。到他年长，父母替他议亲，他只是啼哭不允，后来问出真情，才成就了这门婚姻。成婚半年，金定对他百般体贴，他对金定很称心，很放心。 张士诚要攻城啦，张士诚要攻打城啦。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人们的叫喊声。 金官啊，话我可跟你说到这儿了，走不走随你便，我先走了。 家人说完转身跑了出去。家人一走，金定慌了手脚。娘子，咱们也逃走吧。刘翠翠看着金定慌张的样子，心里一紧，丈夫，你自己逃走吧，我脚小鞋弓，左右是逃不脱的，贼到之时寻个自尽罢了，定不辱清白。金定听妻子说出这样的话，亦是心内酸楚，答不上话来。刘翠翠看着丈夫痛苦的样子，心中反倒平静了许多。她走上前，握着金定的手说，你放心。金定流下泪来说，娘子，你我虽成婚半载，但已恩爱四海，我不会离开你，就是将来分离了，我也会找到你。现在咱们一起走，一个不离开一个。好，一个不离开一个。刘翠翠也流下泪。这对可怜的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走出了家门，汇入了人流，走向吉凶难测的未来。湖州的李将军府连日来都是冷冷清清的，这一日忽然欢天喜地起来。李将军回府啦，李将军攻打淮安，大胜而归。这样的高呼小叫传遍了李府前的街巷。时近傍晚，李府一片华彩，前厅更是华灯灼灼，一派光明，厅内酒宴正酣。 来，各位年兄，让咱们再敬李将军一杯。李将军武功盖世，攻打淮安如探囊取物，实在是我等之福啊。来。 湖州的一位地方乡绅站起来大声说道，于是厅内响起一片附会之声。 敬李将军，武功盖世，敬李将军，万民救星。 李将军端起酒杯得意地笑着说， 哈哈哈哈，各位不必如此的奉承于我，万民救星是咱们的张大王，不过我倒是个福星，这次攻打淮安不仅顺手，我还得到了一位绝色的美人，开始啼哭寻死不肯相从，只得哄她养作义女，如今到了我的府中，不愁他不顺我。今晚我就要与他成亲，这杯酒全作喜酒，敬大家。 酒入府中，厅内又是一片奉承声。李将军想到美处，大声叫道， 梅香，你把酒食和我的棉被送到新人的房中，对他讲，今晚我要和他成亲，不许他啼哭，快去安排。 梅香答应着出了前厅，向后宅走去。这时候，一轮明月升上天空，轻轻的光辉洒向李府重重洞洞的后宅。在后宅一间摆设精致的房间中，有一个女子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如同泥塑，只是两行清泪从她的脸上落了下来。她慢慢地拭了一下泪，站起身吹灭了蜡烛，走过去推开了窗户，月光倾进了房中， 笼罩了他。他的口中喃喃地说着：“月仙，你可能召见我的丈夫，请告诉我，他今在何处？金郎，你说过，分散了，你也会来找我。李将军说收我做义女，可到底是真是假，真是难猜。你快来找我吧。” 这个可怜的人就是刘翠翠。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滑过，滴落在地上。当啷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梅香提着食盒和一个抱着棉被的小厮走了进来。“ 哎呀，翠娘子，怎么不点灯啊？” 梅香走上前点燃蜡烛，烛光晃动，忽明忽暗，让人觉得这些房子有些阴森。刘翠翠低头擦干眼泪：“ 啊，原来是梅香姐姐，不知我义父让姐姐前来有何事啊？” 梅香正在打开食盒，从里面取出几样精致的菜肴。“ 哎呀，翠娘子，梅香只是个粗使丫头，哪敢让您这样称呼啊？况且您马上就要做主子娘娘了。” 刘翠翠心中一动，忙笑着说：“ 梅香姐姐说玩笑话了。”“我哪敢说玩笑话呀，李将军让我告诉你，今晚就是你和他成亲的日子。” 梅香说着，从小厮手中拿过棉被铺起床来。刘翠翠慢慢地跌坐在地上，两只手捂住脸，一声低沉的呻吟从他的胸中发出，就像一只将死的雀鸟的悲鸣。呻吟声变成了哭泣，哭泣是热烈的，可刘翠翠却觉得自己在一点点浸入彻骨的寒水中。她的心渐渐变凉，变冷，变成了灰。梅香很仔细地铺完床，才转过身来看着他：“ 你这样的美貌，他怎么能放过你呢？怨啊，只怨你有这样的好相貌。可我还有丈夫，他离不开我。” 梅香嘴角翘起一点冷笑：“ 丈夫？从今晚上起，你的丈夫就换人了。哎，起来吧，不要再哭了。你和将军呢，千里相遇，都是宿世缘法，人争不过命啊。” 刘翠翠僵坐在地上。这时窗外传来了几声大笑：“ 哈哈哈哈，我的好人儿，我来了，哈哈哈哈。” 李将军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。“ 梅香，新娘子呢？” 梅香低下头没有作答。李将军看见了坐在地上的刘翠翠：“ 哎呀，我的好人儿，这可不是你坐的地方，快起来。” 他一把抱起刘翠翠。刘翠翠任李将军抱着一动不动。梅香悄悄地退出去，轻轻地关上门，在门外站了一下，叹了一口气，走了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日子也总是像一条河那样，从每个人身边流走。有的人把伤心的事儿扔进了这条河，有的人把他们视为与过去相连的一条线，不愿上去，如同珍宝。刘翠翠成了将军夫人， 同时也成了一个活在过去的人。他对谁都是冷眼，李将军却好像就喜欢他这股冷劲儿，变得日渐情深。这样一头冷一头热的日子过得既无风雨也无波。这一时期，朱元璋建了明朝，李将军很方便地踢开了张士诚，变成了明朝的将军，从此日子过得更是无忧无愁的。这一日晌午，门官前来报告说，门外有一个自称是夫人的哥哥要见夫人。李将军一愣，往日里并未听说他有什么亲戚，怎么突然……来呀，传他进来。不一会儿，从外面走进一个人，只见他满脸风尘，一身破衣。你是何人？从何而来呀？李将军阴沉地看着他问道。啊，小生姓刘，名定，淮安人士，前来看望妹妹。你妹妹姓甚名谁？怎么会在我的府上？啊，小妹刘翠翠，与我自幼相依为命，淮安城破，我与她被人群冲散，失了音信。后来小生四处打听，才知小妹在府上做了将军之妻，这才从淮安来到湖州，指望能见上一面。来人慢慢地说着，在他平静清朗的脸上，风刀双剑刻下了岁月的标记，表明他已不是一个无知无能的少年了，只是那双眼睛还发射着渴望的寻找的光芒。来人就是金定，他是来实现对自己妻子的承诺的。 来人，去请翠娘子出来，就说有人要见她。 李将军低声吩咐道，管家下去了，厅内一时无人说话。李将军用阴冷的眼光打量着金定，金定静静地站在那里。 你还是坐下吧， 李将军说道。啊，谢将军。金定缓缓地坐下。将军，我那妹子一向可好啊？ 令妹俺十分宠爱她，有什么不好？ 两个人又静坐不语。门帘一挑，从外面走进一位妇人，容貌没有了少女的俏丽，却平添了一种端庄。金定猛地站起来， 翠翠。 夫人惊疑地看着金定，渐渐的，她的嘴角开始抽搐，两行热泪滚了下来。 丈夫。 李将军站了起来。 啊，我在这里。 金定一惊，赶忙说道， 我是你的哥哥呀，翠翠，我是你的亲哥哥呀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 李将军走了过来。 娘子，他是不是你的哥哥？ 哥哥，对，他是我的亲哥哥。妹子，自从分散后，我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，近日才知你在这里。我答应过，就是分散了，我也要找到你。现在，我来了。哥哥， 翠娘子，见过哥哥，可以进去了。 一句话都不曾说，叫我怎么便去？ 进去吧，你哥哥留在这里，还好相见呢。 刘翠翠不得已洒泪而去，金定怅然地站在那里。 刘家大舅，不知道你有何本事啊？ 啊，小生自幼业儒，精通文理。 很好，我自幼习武，凭武功做此官职，起书达来很是费劲。你就做我府中的一个书房先生，意下如何呀？ 啊，多谢将军。金定一躬到底，他觉得留下来就是幸运的，并不在意做什么。从此日子对金定和刘翠翠来说就是熟知，他们数着盼着相见的日子。刘翠翠把往事抛进了时间之河，感觉到的却是现实无奈的煎熬。自从初次相会后，李将军一直不让他们相见，刘翠翠只有望着飞鸟叹气，看着落花流泪。这一日，金定的书童光儿悄悄地溜进了内宅来见他。 啊，刘先生让我告诉你，他都很好，只是有些思乡。哦，他叫我送来一件寒衣，让你把衣服拆开来，替他加些棉花缝一缝。等一会儿我来取。 刘翠翠拿起衣服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她紧紧地抱着那件衣服，口中喃喃地说：我的丈夫，我和你离别七年，今日见你这件衣服就如同见到你一般。她边流泪边拆衣，拆到衣角时，从里边掉出一张纸条，打开上面写着四言：好花一入玉栏杆，春色无缘得再香，乐处岂知愁处苦，别时随意见时难。刘翠翠呆住了，反倒不哭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她拿出了纸笔，一笔一划写道：一向相关动战风，旧仇新恨几重重，长随已断情难断，生不相从死亦从。自己看了一遍，泪水又如珠子一般滚了下来，拿起针线把纸条缝进了衣服的领子，叫进光儿：你对刘先生讲，让他试试衣服领子是否合适，不好再拿来改。光儿拿起衣服就向外走，一头撞在了向里走的李将军的怀中。 狗东西，敢撞你爷爷！顺手一耳光，把光儿打倒在地。这是谁的衣服？ 啊，那是我哥哥的寒衣，光儿带进来让我给缝一缝。 哼，内外有别，这些事以后让下人去做。你哥哥也太不懂规矩了。 他的寒衣以前都是我缝的，光儿还不快出去！光儿拿起衣服低着头退了出去。李将军伸手来抱刘翠翠，刘翠翠闪过：哎，将军，你房中有不少人，怎么偏到我身边来，好不烦人。李将军把他抱在怀中低声说： 你敢有一心，我杀了你。 刘翠翠露出一丝苦笑。金定看到妻子的尸，一边流泪一边大骂李将军，发誓要救回自己的妻子。机会终于来了。明朝元帅徐达巡视江南，来到了湖州，听说一路上坏官贪官杀了不少，金定把往日李将军的不法之事写成状纸，拿着刘翠翠的那首诗来见徐元帅。徐元帅听完金定的讲述，怒从心头起。这时李将军正好前来拜访。 左右，将李将军拿下。 李将军还要辩解，金定上前直诉他的恶行，李将军只好认罪。 左右，把他斩首示众，李府大小投入大牢，只留下一个刘翠翠，让他见我。 金定，你先下去等待。 不多时，金氏们带来一个妇人。 你就是刘翠翠吗？ 正是。 你是何人之妻？何时流落到这里啊？ 我是淮安金定之妻，被李将军抢到这里，我要回家。 家？你的丈夫都没处寻了，哪还有什么家呀？ 元帅爷，我的丈夫就在李府，我遇他还曾借寒衣互寄诗篇。 你丈夫的那首诗在哪里呀？ 我贴身而藏，不敢丢失。 拿来我看。 刘翠翠取出那首诗呈上，徐元帅拿出刘翠翠的那首诗，两相对照。 果然有情有义。不过刘翠翠，你丈夫一生落魄，我部下少年将军很多，你挑一个嫁了吧。来呀，摆下酒宴，我要为新人祝酒。 元帅爷，要我别嫁，只好一死了之。 要死，你为何不死在李将军之手？ 那时强从李将军，还希望能见丈夫一面。今再别嫁，相见无期，我活着有什么用？说到这里，泪水早已忍不住流了下来。 翠翠。 刘翠翠透过泪眼看见金定站在自己的面前。丈夫，你。我很好，我们能团圆多亏元帅安排，快来拜谢徐元帅。 你们要谢的是那件寒衣，我只不过为你们准备了一杯喜酒。来，随我入席，共庆团圆。 离别的苦难终于过去了，金定和翠翠心中都变得无比的珍视对方，这也可以说是苦难留给他们的礼物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高红演播的经典戏剧故事《金翠寒衣记》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酷寒亭》。《酷寒亭》的原剧作者是元杂剧著名作家杨显之。《酷寒亭》描写的故事在元代流传很广，写郑州府孔穆郑松搭救过的好汉宋斌。后来宋斌上山为王，郑孔穆与妓女萧娥相好，妻子气死，郑松出差，萧娥虐待郑的子女，并与高成通奸，郑松捉奸，高成逃脱，郑杀死萧娥，被判发配，高成押解险象还生。宋斌闻讯下山，在酷寒亭解救了郑松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酷寒亭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高红。 宋朝郑州府衙门有个孔穆，叫郑松，人称郑孔穆。孔穆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小吏，职位不高，管事不少，凡是衙门内外的大小事务、档案文书，都要经孔穆的手检点梳理。郑孔穆在府衙走动多年，经验丰富，办事实在公道，颇有一些人说他的好话。东里桥有位好汉名叫宋斌，生得彪悍，刀枪剑棒样样精通，性情火爆，好打不平，行侠仗义，桥头百姓呼他为护桥龙。一日，一个豪绅在桥上调戏妇女，当众猥亵，宋斌劝他罢手，反而遭到辱骂。宋斌被激怒了，一拳打过去，豪绅倒地毙命，造成一桩人命大案。宋斌请乡里送那女子回家，自己大步到府衙投案自首。郑孔穆接过案子，问清案由，敬佩宋斌见义勇为。他说：宋斌，我有心救你，到上边你只说失手误伤，我替你说话，不至于死。宋斌随孔穆到府尹大人台前认罪。郑孔穆插话说：啊，大人，宋斌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斗殴失手，误伤人命，来衙自首的。府尹说：那好。提笔判道：罪不该死，绝杖六十，赐配沙门岛。宋斌被押出府衙，见到郑孔穆上前跪下说：孔穆哥哥，我罪该偿命，多亏哥哥搭救，留我一命。郑孔穆爱他抗暴安良，当场结拜兄弟，掏出身上银子给宋斌做盘缠，挥泪相别。郑孔穆有一个和睦家庭，妻子萧献君，儿子僧柱，女儿倩娘。但郑孔穆有个坏处，守着家花爱野花，错把苦瓜当甜瓜。西城有个女人叫萧娥，原在歌舞伎的教房里领班，能歌能舞，善于侍候上流人物，人老色衰才脱离陪舞献歌生涯。在办理教坊除名手续的时候，萧娥找郑孔穆疏通关节，由此傍上这位府衙里的灵通人士。郑孔穆沉于萧娥的声色，乐不思蜀， 几个月不回家，把个温馨如春的家弄得风雨飘摇。日久天长，萧娥渐渐不满足郑孔目宠爱，又和府衙的差役高成有了来往。高成年轻力壮，专管抓人打板子这类差事。这天郑孔目出门，高成进门，两人碰撞起来。孔目说：你土里土气，跑这里干什么？高成说：这种人家你能来我也能来。郑孔目上去给他一个嘴巴子，说：你是吊桶，我是井，你只能落在我的井里，只要我抓住你个毛病，就能打断你下半截子，滚。高成气呼呼走开了，从此恨之入骨。郑孔目的妻子萧宪君因为丈夫贪恋萧娥，几个月不跨自家门槛，百般设法请人去叫她，也不肯回家，于是央求丈夫的同事赵用到萧娥家，就说孔目的老婆死了，把她骗回来。赵用带着僧助倩娘找到萧娥的独门小院，进门就见孔目举杯小饮，品味着萧娥的婉转歌声。僧助看见孔目扑过去哭道：爹爹，妈妈死了。郑孔目问赵用怎么回事，赵用含糊地说：你回去看看吧，一家人呢都等着你呢。郑孔目不禁流下泪来，哭叫道：宪君，我的妻呀，我对不起你呀。萧娥不如意了：你家里哭去，在这儿嚎什么丧？赵用说：你这是什么话？萧娥苍道：什么话，他老婆死了我就嫁他，你管得着吗？孔目说：大姐，看在我的面上客气一点。萧娥说：我打一壶酒称一斤肉，替你庆喜三天。赵用气得挥拳要打，孔目连忙作揖，拉着赵用动身出门，临走对萧娥说：大姐不要见怪，我回去一趟。萧娥骂道：姓郑的，我这儿是客店还是站房，说走就走，你等着，我借身孝衣穿上哭到你家，死了我吊孝，不死气死你一家。郑孔目赶回家，扑进堂屋愣了，妻子萧宪君好端端地坐在桌旁。孔目对赵雍说：他原来没事，兄弟你说谎啊。赵雍说：两条牛都拉你不回，不说谎你能回来吗？那萧娥不是寻常女人，你撇下嫂子孩子恋着她，只怕呀要毁了你这一家。正说到这里，门口闹了起来。萧娥一身笑，干嚎着：我那八家未活的好姐姐，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？进来就朝萧宪君磕头说：好姐姐，我来为你吊孝。看热闹的聚了一大堆，萧宪君本就忧伤过度，看萧娥这种闹法，气急攻心，抱着两个孩子用尽气力喊了一句：我好恨的，双手一撒气绝身亡。郑孔目这才感到天塌了下来，放声痛哭。萧娥却对孔目说：你张着嘴哭什么？老婆娶了就治，死了就埋。赵用刚要发作，府尹的贴身亲随进来传府尹大人口谕：机密文书一件，诏令孔目郑松亲送京师相府，即刻登城，不得有误， 送达之后再经专候批复，不得擅离。 孔木说，我妻去世，另派别人去吧。那亲随说， 宫门不自由，是大人亲口吩咐你去的。 孔木无法，只得请赵用替他治丧，对萧娥说， 我把13把钥匙和两个孩子交予你，与我好好的看管。 郑孔木上京一去不回，萧娥独揽大权，作威作福，僧柱和倩娘两个娇娃娃本来是娘的心头肉珍珠宝贝，一下子跌入了火坑。萧娥每天关起门来折腾孩子，吃饭喝酒要孩子侍候一旁，睡觉打盹儿要孩子打扇子，劲儿小了说没风偷懒，劲儿大了说惊了他的觉。他三顿饭吃的是鸡鸭鱼肉，两个孩子吃的却是残羹剩水。可就这残羹剩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。一天有半碗热饭，哥哥让给妹妹，妹妹又让给哥哥，被萧娥发现，连碗摔在地上骂道， 你两个人小混蛋，做样子给谁看呢？ 然后又叫倩娘把地上的饭吃掉，倩娘不肯，萧娥抓起鸡毛掸子狠打，哥哥流着泪跪下讨饶，说， 大妈，可怜他小，要打就打我吧。 萧娥掉头骂道， 你逞强就打你， 没头没脑往死里抽死里打。倩娘又跪下流着泪捧起地下的饭说， 您别打了，我吃我吃。 哥哥爬过去捧过妹妹手里的饭说， 我吃，妹妹，这饭里啊有碎碗的瓷屑子。 萧娥自己拈轻怕重，却让孩子手脚不停地忙着，打扫院子，挑水拾柴，烧火做饭，洗洗涮涮，将将补补，一股脑的都推给了孩子。高成一来更了不得，两人寻欢作乐，把两个孩子关在门外，夏夜蚊虫叮咬，严冬寒风透骨，僧柱以自己聆听骨兽为妹妹挡风。后来高成来得频繁了，萧娥嫌孩子碍事儿，干脆把他们赶出门，沿街乞讨。郑孔木的三朋四友谁也惹不起萧娥，谁想收留孩子，那萧娥能骂上三天，搅得神鬼不安，只得按下周计，看着孩子受尽凌辱，埋怨郑孔木瞎了眼迷了心，沾上这么一个五色蛇花花鬼，巴望郑孔木早日返回郑州收拾这个坏东西。郑州城外有个小酒店，掩在绿杨营里，十分清静。店家张宝是个老实人，瓦瓮瓷钵，酒味纯真绵甜，老酒客偏爱这份朴实，常来饮酒聊天。郑孔木在京等批文回复，足足等了8个月。拿到批文，赶紧返回郑州。临近城门，看见这家小酒店，一来口干舌苦，想喝一壶；二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想打听打听。走进酒店，找了个不显眼的座，要了一壶酒。酒家张宝把酒温好送上，孔木随口问道， 郑州城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 张宝说， 有啊，10文钱买一个大烧饼， 别的嘛，哎呀，不知道了。 孔木说， 州府衙里有个郑孔木结识了一个女人，苦了一对儿女，可算得新鲜事儿。 张宝说， 啊，那女的是烧鹅呀。 孔木说， 是萧娥。 张宝说， 是那个妖婆，把一双幼儿娇女啊折磨得惨了。 孔木问，怎么惨呢？ 张宝说， 我啊只说一件事儿，你听。那日啊，妖婆和奸夫高成吃酒调情，熬了一碗滚烫的鸡汤，叫倩娘啊端给高成喝，说是给高成补养身体。那碗鸡汤又满又烫，倩娘人小手小，战兢兢，双手捧着，烫得不得了，怕洒了鸡汤，又怕打了碗，只得放在台阶上。哥哥僧柱见了，赶紧跑过去重新捧起来，小心翼翼，走一步挪一步，手啊都烫肿了，咬牙死撑把鸡汤啊捧到高成面前。高成看那碗鸡汤上一层油，黄澄澄油腻腻的，猛地喝了一口，啊的一声烫了舌头，一口鸡汤啊全吐在桌子上。那妖婆把火全发在孩子头上，举手就打，骂道，你这个坏心眼的小畜生，想把你高大爷烫死啊。打完了还不解恨，又把僧柱啊拖到井台边，泼上井水，扒下裤子，叫僧柱啊光着膝盖跪在冰上。倩娘哭着跪下求饶，妖婆和奸夫依然调笑吃酒，全然不理。那时我正给妖婆送酒送菜，灵机一动，我向妖婆说，大姐，听说府尹大人这几天微服私访，万一访到您家门口，看到这情景，追问起来您可就不方便了。哎，这招啊还真挺灵。妖婆吼了一声说，都他妈的给我站起来，滚到一边去。 郑孔木听到这里，一拍桌子，咬牙切齿说， 萧娥，你这万恶的贱人，我郑松断不与你甘休。 酒家张宝说，您就是郑孔木。 孔木说，我便是郑松，我那双儿女现在何处？ 张宝说， 哎，长街乞讨。 郑孔木那头便拜说， 烦请哥哥把我那双儿女找来，记在你的殿中，今晚我要越墙而过，不抓住奸夫淫妇，誓不为人。 张宝热血沸腾说， 孔木哥哥，看你是条汉子，我也就帮你一把。 二更过后，风急天黑，郑孔木全身裹扎得紧紧的，手持七星宝刀，穿过夜幕，走到自家宅院的后院墙下，攀着墙边的柳树，跳过墙，顺着墙根通过过道，走到内院正房的廊下。卧房灯火明亮，传出萧娥和高成的欢声笑语。郑孔木蹲下身子贴在窗户口，萧娥娇声娇气对高成说， 你快把这杯酒灌下去吧，都快三更了。 高成说， 那边还有一壶呢。 萧娥说， 再喝那一壶，你醉了又发酒疯。 高成笑着说， 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我呀还没喝够呢。 萧娥说， 别自美了，郑孔木回来就没你的好日子了。 高成说， 孔木回来，那两个孩子就是你勾引奸夫的活口。 萧娥说， 唉，留下他俩终是后患，趁郑孔木还没有回来先下手，拐卖杀随你便。 高成说， 孔木回来呢？ 萧娥笑呵呵说， 老娘三句话就哄得他晕头转向。 郑孔目听到这里，怒从心上起，火从脚下生啊，腾地站起，跨到卧房门口，飞起一脚踢开房门。高成听到动静，踹开吊窗，跳出窗外，拉开后门，兔子般的逃脱了。郑孔目穿房而过，飞出窗外，追至后门口，眼看高成沉没在漆黑的夜里，恨恨而返。回到卧房，萧娥泪流满面，如带雨梨花，惨淡哀怨，对孔目说： 高成这流氓强行霸占我，你久出不归，我一个女流。 郑孔目哈哈一笑说：哼哼，戏你演得唱念俱佳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折了。手起刀落，结束了萧娥的一生，然后锁好门，在微明的晨光中朝府尹衙门走去。郑州府尹升堂理事，忽见孔目郑松跪在案前，问道： 你从京师回来，批文可曾带回？ 郑孔目呈上相府批复，府尹大人拆封看过，极为高兴说： 郑孔目，这趟差事办得好，赏你银子五两。 看郑孔目跪着不动，就问：为什么不起来呀？孔目说： 小人从京师回来，撞见奸夫在妻子房内，我踹门进去，奸夫走脱，我一怒把妻子杀了，现来投案。 府尹说： 郑松，你这执法人怎么当的？捉奸要双，拿贼要脏，跑掉奸夫，你杀了媳妇，本府无法为你开脱。 郑松要求审问奸夫高成，府尹问道：可有证人？郑松回答：没有。府尹又问：可有物证？郑松又回答：没有。府尹说： 你一无证人，二无物证，凭空指认岂不荒唐？拉下去，打他20大板。 板子打过，府尹问郑松：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郑松摇了摇头。府尹说： 念你在府尹衙门办事多年，奉公守法，本府饶你不死，只盼你持刀捉奸，误杀娼妇，免去责打，发配边远恶地。 当年被郑松搭救的护桥龙宋斌，在发配的途中扭开枷锁，打死押解的公差，上了黑龙山落草为寇，当上山寨的寨主。为了对郑孔目报恩，派人送去300两纹银。不料郑孔目也被发配沙门岛，宋斌立即点起500喽啰设伏于库寒亭。宋斌走到亭上，有两个孩子捧着一碗饭菜，一碗水酒。宋斌说： 你们两个到别处去玩吧。 倩娘说： 俺爹今日起戒，我们讨来饭菜水酒，让他吃了再走。 宋斌问： 你爹是郑孔目？ 倩娘说：是。 宋斌说：我和你爹是结拜兄弟，等一等，我们一起送他。 脱下大氅，让兄妹二人裹着，带着他俩隐在埋伏的阵地。时近中午，风起云涌，雪洒大地。高成压着郑松走进库寒亭。郑松对高成说： 在这亭里避过风雪再走吧，也好等我的两个孩子送饭来。 高成恶狠狠地说： 那两个小畜生迟早也要收拾掉，你呀就在丰都城里等着吧。 郑松说： 我和你有什么冤仇啊，你要下这样的毒手？ 高成阴险地说： 你不是说我是吊桶，你是井吗？吊桶总要落在你的井里。今天，偏要叫你这井落在我的吊桶里。实不相瞒，押解你发配沙门岛去的差事，也是我花了20两银子买来的。让你活着进沙门岛，我高成就不是人养的。 高成说的兴起，抡起哨棒就打，就听风雪之中炸起一声春雷， 住手！ 宋斌带着两个孩子，一群喽啰，银盔银甲，随着风雪卷进酷寒亭，拿住高成，打开枷锁，放出郑孔目。郑孔目舒展手脚，走出亭外，极目四望，长啸一声，翻身上马，搂着两个孩子，随着宋斌人马扑向风雪弥漫的远方。风雪更狂，酷寒亭依然静悄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高红演播的经典戏剧故事《酷寒亭》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